守护。

诉我你是谁。只要我不记得

望不负渴望，紧紧握了我的情感走了，往事深深却又难以摇下，每一个思念就像那海浪，随波一浪高过一浪。